子锁上珍重。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时候阿萨蔡卓妍发行了一张他自己一个人的专辑，让我们感觉里面很多歌曲都是为他当时的情景量身打造的，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，这是来自于阿萨二缺一。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在城市中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情所忙碌与迷茫，有人说越大的城市就越冷漠，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却存在着许多温暖的瞬间，也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就在身边。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的最温暖的瞬间，